Hello? What's up? What's up? Hello? 拜拜， 欢迎大家收听 做咩啫？系我哋今集完噶啦 ，What's up channel？ 写咩啊？今集完咗啦， 又问佢瞓未？唔好再俾压力佢，真系瞓唔到。 系你系边个啊？你系边个啊？ 我系 Y Y， 佢系阿牛，佢系杨怡。 好完， 系跟住完，有一个人留言话阿牛系一。阿牛系二，其实佢讲咩我唔知 噶。佢讲唔明，佢啱乜啊都。 可唔可以解释下嗰个人再自己答下啦？ 佢唔知嗌你一二啊，咩意思啊？ 阿牛一，阿牛二。 佢嗰度有两个我啦，系咪？ 吓，唔系啊嘛。 我系 Y Y， 我系杨怡。 三个 笑到咁嗰就系牛啦，大家认住。 其实我咧都系唔系好明白，啲人仲系话咧分唔到啦。不过真系分唔到嘅话就算 啦。 是但 你都点嚟听就听就听啦。 佢哋可能个声声音唔够敏感咯，听歌 敏感啲，所以我调翻起把声。Hello， 我系 Y Y 啊。 哇！ 大家 会清楚啲啊？ 你系咪真系 hold 到成集都咁先？我想听。 如果有人想打你咧，我系唔会阻止佢嘅。 即系留言话想 中我 围殴，玩围殴，约 Y Y 出嚟。 Hello， 大家好啊！咁我会唔会辨识度高啲？即系知道我 系 Y Y。 屌！ 你要用米奇老鼠声啊？咁 系啊？ 吓咁唔得噶？ 嗰个系曾志伟，都系一线之差。香港嘅手信。 屌，冇讲好。 好啦， 话俾人听我哋今日嘅节目讲 咩？ 病 咩？ 病 病发病 病啊！我一阵俾人话我哋有懒音啊， 系咩人 话 我哋懒音？ 有噶有噶 有噶， 有人话我哋有懒音咩？ 有可能噶，边度啊边度啊，即系我有时会讲成咁。 边度 边度边度？ 今日我哋要讲嘅系病， 笑两人之后 好严重，跟住即刻就话个门嘢即刻熄咗佢先。急诊 病啊， 即系都市病嗰啲啊， 唔系想谈论一下系啦，即系我哋呢个 算唔算系都市病呢啲？ 其实唔系叫都市病啊。其实我想讲咧，香港人好多都有病嘅。我唔系讲紧嗰啲，我其实唔系讲紧实体嘅病，即系例如我唔系讲紧话啊，佢可能咧有大肠癌啊，佢可能有皮肤病、啊， 都好多人有大肠癌， 都有， 即系唔系嗰啲生理啊， 唔系真 系心理、 心灵上嘅疾病。 我觉得香港越来越多人有一啲情绪上， 即系我哋 黐 捻晒线， 系啦，都系啦， 系啦，我哋黐捻线嘅，知道 嘅，全部都系有病嘅。你唔 我哋差少少呢个 broadcast 有啲黐捻线。 系啦， 都费事咁扬啦，系咪？ 因为祝我哋三个星山啦， 做咩啫？黐紧线嘅都下一句嚟，其实 成句嘢系咁，系咪？唔系，即系我觉得咧，嗰有病嘅程度系即系情疫情都更加有病啦，系咪？ 咁咧，三年冇得去旅行 系 有病嘅， 加重咗。 系啊，我觉得直情有一啲冇本身冇呢个问题嘅人都开始有啦。 嗱，我哋并唔系想再讲防疫捻。 系啦，防疫捻都系一个病嚟嘅。 系啦， 就因为佢高度咁重视清洁同埋洁癖，加埋佢，因为而家有呢个咁嘅病毒咧，佢就更加令到佢咧加剧咗。 系， 就变成一个防疫捻。 但我哋唔系想讲佢，我哋想讲一啲冇疫情之前都有啲人系咁嘅。 系，只不过可能精神紧张，亦或者社会嘅压力咧，令到 佢本身嘅性格都 系 黐捻咗线。 系啦，咁阿牛讲先咯，牛，因为呢个题啊， 系因为我。因为我嘅做嘢嘅环境其实好多人嘅比较大公司嚟嘅都咁咧，有奇形怪状各式各样嘅人就觉得系点样黐捻线嘅咧？例如我最想讲嘅就系斯德摩尔歌症候群， 系啦， 呢 一、這个 呢、 這 个系真嘅学名嚟噶， 系 因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系 base on 于外国，我唔记得咩国家，斯德哥尔摩系 外 国 啦 ，High TV Search 系啦，咁咧佢系一个。禁锢啊！即系个男人咧捉咗个细路女禁室培育咁样，咁 suppose 嗱，我哋正常你梗可能就哇，你捉咗我，梗 系 好憎你啦，我要逃脱你，我要离开嘛，翻翻屋企嘛。但系呢个过程里边，佢居然都觉得个凶手好惨，居然 同情埋佢， 爱上呢个凶手，甚至人哋爱上杀手，佢爱上呢个凶手， 爱上只狗， 冇错啦。咁然后佢甚至帮想帮佢讲嘢。 是 即是帮他辩护返唔係㗎其实佢都好惨㗎佢捉我唔係想咁㗎。係。咁呢一个。 佢都要俾饭我食㗎。 係呀佢都好好㗎虽然佢又 强 奸我 呀、 打我呀咁嗰啲人俾我出去但佢其实都好惨㗎。即係呢一个呢就係。 即同情埋佢呢个。 施虐嘅人。 係啦。咁被害者。 冇错。 即系咧，系指咧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咗种情感啊，同情加害者， 怜悯翻佢， 加害者咯， 系啦，但系佢系被虐嗰、那个，被害嗰、那个，呢、這个就系斯德摩尔哥症候群。 咁咧话诶嗱呢呢一个症咧，其实咧系源于咧系瑞典嘅。一个银行抢劫案嘅，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维基都 系啦。抢劫案 系啊，即系总之就系、 是、即系抢劫犯同 被害啦， 被害嘅人有感情。 点解呢个呢、這个 case 成真系出现我公司，并唔系有人被抢劫，都唔系有人公司禁失陪。系我发现有啲同事咧系被虐狂啊，另一个讲法就系、是，即系明明可能佢同某啲同事或者佢嘅上司有一啲我哋觉得好唔合理嘅要求或者啲说话或者一啲工作嘅提出嘅指令嘅时候咧，其实当然我哋。打工仔我都系做噶啦，咁样咁，但系你啲方法噶嘛，即系譬如你表达翻呢样嘢唔系我做开，或者你应该系揾第二个跟，或者唔呢样嘢其实唔应该咁少人做嘅，即系你应该提出翻。 又话手同事都 系 咁， 系啦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即系我唔系讲紧嗰啲好，我哋唔系完全 唔系射破粗话， 即系唔系话乜都推嚟做，而系有啲喂咁样系唔啱噶，唔啱规矩噶，唔系你噶，你应该同佢讲翻。咁当然啦，那个同事又好似哎呀唔好意思讲啦，唔好提出啦，就硬食所有嘢。但系佢同一时间信嘅时候咧，咁我哋其他人可能就会提供一啲方法俾佢，就啊你可以照做嘅，但系你应该同佢表达翻你其实咁样系唔啱啊，定系点样？咁啊，都唔系嘅，其实佢都好辛苦，佢要帮翻嗰个人讲好说话，即系好似觉得自己哎呀讲得太 over 添，其实唔系噶，佢都 咁可能佢只系怕事， 佢都有啲嘢噶，但系佢依然继续俾佢无尽咁劳役。 系咁，但系我觉得如果系打工都冇办法，除非你唔做嘅啫。 系，但系我又唔系教大家乜都用射博粗，只系我觉得有喂有啲嘢你可以提出，可以 share 同呢个人一齐整啊，或者有啲原来系其他部门嘅，并唔系你嘅，点解佢将所有责任都指向你呢？即系某程度上，我觉得好似系一个工诶，即职业场上一个欺凌咁样啊。即 系 佢欺凌嗰个同事，然后大家同事咧又唔反抗之类咧，有阵时候觉得好似诶佢都好多嘢做嘅。 咁、 哦、 我觉得咧，你呢种话即系职场上欺凌，即系你佢都唔会出声啦，都会做噶啦。跟住嗰个人咧、 啊、 就即系变成一个，即系佢觉得 更加啱咯。 系、 啊、 即系揾咩揾佢啦。 突然之间就讲成哦，哇！你呢个斯德摩尔哥症候群嚟 嘅，帮埋个凶手 系啦，即系帮翻佢讲嘢 defense。但 系有时系咁啊，你咧瞪佢唔抵嘅时候咧。佢就会讲一句话，啊，其实佢都唔想嘅。 系啊，佢啲人争气喎，屌！ 跟住我就会觉得唔想讲嘅咧，因为咧，如果你嗱，一系你就生到落底， 系 啊，我就同你一齐反击 佢。 系，但系唔系有啲人好卵烦嘅，同你讲生得好辛苦。好啦，跟住你可能话系啦，我都系都系唔好做，或者你嘟嘟嘟嘅啦，你讲一啲啊，跟住就咁又唔系嘅，咁即系 呢 个 情况都出现喺我啲 friend 可能信佢嘅男朋友啊， 老公 信佢另一半咧，当佢哋信得太狠咧，我哋就哇咁衰嘅，我咁做卵扑街喎，即系一齐屌佢时候，佢就突然间收啦，唔系嘅，其实佢都会几好嘅， 佢都买咗个蛋糕俾我嘅， 系啊，佢都有同我去过街嘅， 不过呢个时候佢哋真系有感情嘅，唔系净系嗰个，佢唔系净系加害者嘅感情，系不嬲都有感情，咁啊好难咯。 即系通常咁都系我呢，我觉得呢、這个我讲呢个斯德摩尔哥症候群咧，我觉得比较喺工作上面嗰个情况严重啲。 系系， 即系感情就算啦，即系。 唔系，我觉得你头先除咗呢个症咧，我觉得喺感情上面仲大镬。 系系， 即系譬如有啲人咧，佢男朋友真系对佢好差。 系 我讲紧真系差嘅，或者系仲有啲可能甚至乎即系唔止系言语上嘅冲击啦，可能真系实际嘅上。 近年咪好多人话俾人情绪勒索， 是啊、 就 系 咁。 情绪就真系冇用暴力嘅。 系啦、啊，仲俾人哋控制住，就 系 类似系咁。 咁可能佢就话，跟住话哇，你咁样你飞咗佢啦，或者你哇你咁样仲出声话翻佢，即系表达、 哎。但系佢其实佢做嘢都好辛苦噶。 系啊，佢就会讲呢啲理由嚟帮翻，嗱，我觉得感情上仲难摆脱啊，即系我觉得爱情嘅层面上，即系你话你头先嗰个系事业嘅层面上啦，系啦，大不了 啦，你都可以离开嗰个人啊嘛，系咪？ 但系嗰度呢一种咧系令到第三者听落都觉得吓，咁你都继续同佢一齐，尤其是如果佢并唔系真系结咗婚，只系一个男女朋友，佢飞咗佢啦， 系 或者你做啲嘢啦，系咪 哎呀，唔系咁简单嘅，我哋好多年感情 有啲系咁，系有啲唔系咁简单， 好有趣。 但系咧最搞笑就系你。又真系一个爱人，你讲乜佢最后就话，哎，你唔明噶啦咁。 系，咁其实我 心就会谂，咁一开始讲乜柒嘢啫？ 咁你呻嚟做咩啊？ 系 咪？ 系 啦， 即 系 屌 咁。咁可能佢都系需要呻下咯。 咁佢需要一个树窿。 跟住佢翻翻去屋企，咪又俾嗰个人可能 都系咁 勒索，或者即系继续喺度话佢，或者喺度受气咯。但我就唔系好明嘅，即系我就吓咁错嘅。咁当然啦，有阵时如果佢哋已经系结咗婚，你又佢又讲呢啲问题，你又觉得我好似唔应该。即系好似叫佢离婚咁，你明 唔 明？ 唔系，人生有一人讲咧，如果有人诶结咗婚嘅同你讲佢老公坏话，千祈唔好叫人离婚。 系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嘢。 呢样佢自己感受啦，佢觉得啦，系咪先？ 无论佢讲几多嘢都好啦。 通常而家咧，即系嗰啲结咗婚嘅朋友啦，就可能同我讲佢哋另一半嘅嘢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即系嗰啲，佢好衰啊！呢条路啊，啲问题啊， 做嘢啊， 呢啲问题嘅时候咧，我就会话，冇噶啦，你成世噶啦，咁 咯，唯有咁 啊，系啊， 苛刻， 系啊，就苛刻你一世噶，佢就唉咁咯。 而且我 即系呢个系我称为，其实我知道我自己系一个废回应。 唔系，而且我哋三个系啲咁直嘅人，即系 我哋都系唔好讲嘢， 系啊，唔好讲嘢，我惊一阵间讲错嘢啊，真系。 唔系，即系佢头先讲，即系呢一类型嘅精神，唔系精神嘅。 即 系 有时我喺度谂，喂，到底？你想我同你讲真话，定系想我呃你先？ 唔系，我咪讲咯。 睇下佢，咪睇下嗰个人，首先即系同我信嗰个 friend 佢系咩性格啦，即系咁佢点先？佢单嘢点先？ 我会咁嘅， 我会问佢你听唔听真话？ 唔系，我会估佢想听啲乜嘢，我讲啲咩俾佢听。 唔系，我唔估添，我问佢。 系， 我系想边范先 A 系咪 B？ 即系当然有啲 friend 就知道，我就即系，哎呀，都系讲下就我知啊。咁你做咩？哎，佢真系好衰，我系啊，咁咯，即系废回应啦有啲。但系有阵时我 friend 就话，其实你觉得我系咪应该当初拣错咗咧？或者我依家你觉得点？ 哇，呢啲好难。 我有试过听过呢、這个，我觉得你系咪拣错咗？跟住我就话。如果我同你讲你拣错咗冇用噶啦，你要拣，你都拣捻咗。 唔系咁，你想点先？拣错咗咁 我话你而家已经拣咗啦，咁你就谂方法同佢一齐 work out 翻件事，系行到落去噶啦。 最紧要就系你想将来系点，然后你点样向住呢个目标啫，系咪？咁即系讲乜都假， 感情嘢就系咁咯。当然工作上就可以即系直接啲啦，即系例如好似我哋嗰个同事咁，我哋系提其他人就提供啲方法俾佢啦。即系，哎，你知你唔会出声噶啦，唔好似我哋咁，你不如试下咁样咁样就可以避咗啲嘢，即系搞 即系教精佢啦， 系啦，教啲方法俾佢咁咯。但我心想，哇，真系似马近斯的哥尔摩症候群噶。 不过咧，头先你话即系职场上你遇到呢、這个即系同事呢种啦， 系啊系啊， 我遇过另一种咧，就系嗰个上司嚟。咁佢咧就有精神病嘅，我觉得佢嗱，我称之为佢有精神病咧。虽然我唔知佢系咪真系喺医学上真系咪精神病， 但你本人已经断定佢系精神病， 因为佢都就嚟令到我都有精神病噶啦。 系， 因为佢咧就好恐怖啊！我唔知由几时开始发现咧，佢不停咧就行来行去。咁咧，因为咧我哋啲位咧就系好似一个个 partition 咁，入边就坐咗一个人啦。咁中间咧。就有条走廊嘅，行人道啦，系嘛？ 后边 系系啦，咁跟住咧，行人道咧就好长，两边有同事坐咗喺度，然之后咧佢就会不停由个头街头不停行去街尾，再行翻上街头，不停咁来回来来回回， 系 一路行咧就一路摸下， 来回回 系啦，不停喺度拗住个头一路行啊，即系好似好捻多嘢谂咁，然之后有阵时会间中企咗喺你后边望住你个 mon。跟住我咧，开头咧嗱，开头咧，我哋对于佢呢一种咁嘅行嚟行去咧，就觉得佢系想夹住我哋做嘢，咁啊、 哦、 正常啦，即系佢系上司啊嘛，咁我就算啦，忍啦。但系你行得太多嘅时候，你觉得好烦。好啦，直情有一次啦，我就觉得其实我哋又唔系做紧佢嘅嘢啊，点解佢要行嚟行去睇咧？冇嘢睇噶嘛，系咪先？好啦，我哋就咧有个同学就好贱啦，就跟住佢行。即系譬如佢一行嘅时候就起身加入佢条队就行佢后面，跟住咧我哋发现咧佢最搞笑嗱，我哋嘅街尾嘅尽头咧再笃啲咧，其实行到去咧系后面有一个厕所同埋一个小 pantry， 即系有斟水嘅地方嚟嘅。我哋试过有个同事跟住佢行啦，睇佢点啦，一路行跟到佢去尽头之后咧，佢就好似回旋处咁转翻出嚟。冇做任何嘢，即系嗱，你譬如你行去嗰度，可能斟水咁就算啦。 佢唔系有目的咁行去，即系够行。 开头咧，佢仲会攞个杯出嚟，好似去到嗰个位斟水，就咁你当佢斟水啦 ，OK 系咪？或者去佢厕所啦。嗱，有曾经有同事跟住佢行啦，点知佢转翻，突然间拧转头见到我同事就同佢对望啦， 回头 就对望咯，系啊 ，U turn 呢个时候就觉得佢系够行，即系佢系无目的咁行。其实后屘发现佢咧真系冇目的噶。即系佢可能咧，纯粹行系抒发佢内心一种唔想坐低嘅不安。即系佢可能喺个位度有啲嘢谂唔通，佢谂唔通咪行咯。 跟住行出嚟就系咁，但系佢唔 路系人行出嚟噶嘛， 佢唔知道呢个系衰到人哋噶。 嗱，我就咁听你呢一个咧，我就谂起我以前有一个又唔算真系我上司嘅高级我少少嘅人咧，佢嗰个仲骚扰， 系 因为佢首先佢真心想睇，佢心急，佢真心想睇下我哋做啲嘢做到边， 系 然后到佢下一个 step， 佢负责完成埋个尾佢， 所以就 系 咁睇。 佢仲有一个仲扑街嘅行为。佢咧好中意攞住啲揿嗰啲原子笔，一路揿，一路喺后边行嚟行去，行嚟行去， 就揿呢啲声出嚟。 喺度望得未啊？得未啊？睇睇睇睇睇，讲喺度揿揿揿揿揿。跟住咧，我揿到咧，我哋一听到揿笔声就知佢喺我哋后边。佢唔使讲嘢，我知。 咁即系佢已经去增加一样 佢系啦， 佢 仲衰啊！ 其实佢可能系紧张啦， 系啊，佢仲衰啊。同埋我仲试过玩我同事咧，嗰个人咧可能行开咗嘅，我就扮喺我同事咁揿笔。跟住佢做咩？ 以为佢嚟咗系咪？攞到符出嚟即刻。 哎，屌你！你样就系我试下啊嘛。 好贱，好正噶呢个。唔系我头先想讲咧，同一个人啊，即系头先我讲嗰个行嚟行去嗰个来来回回。 佢仲有咩？嗱，系啊。 佢仲有一个系洗手，后期我哋发现咧，佢行到去尽头厕所。头先我话 后期搵啲嘢做啦，系嘛？ 佢就去洗手。 咁佢而家佢而家有冇洗啊？ 佢而家 咁样， 而家我少咗， 即系酒精搓手嚟。 我冇喺嗰度做啦，但系咧，我意思系。我冇喺嗰度，唔知佢系咪咁啦。但系佢都系仲有呢个习惯啊，听其他人讲，踱步系有嘅。但系去洗手我就唔知，因为我身边有一次见过佢咧，佢无啦啦就去，总之佢无啦啦会去厕所洗一洗手。但系嗰阵时唔系防疫噶，以前仲未有防疫呢样嘢，佢无啦啦见到佢咧， 无意识嘅， 无意识无啦啦行到去厕所就搵啲嘢做，就开啲水洗一洗手就行翻出嚟。咁有啲咩咁污糟啊？ 冇嘅，我觉得佢呢个系低骚扰性嘅，你问我。即系还好啦， 系嘅，但系佢就不停咁行咧，令到有一轮啦，我哋真系顶唔上佢系咁行啊！我哋推晒啲椅喺条路度中间啦， 抗议占中，我一占中你行， 我想讲 霸占中间啊， 系啦，你我哋就咁嘅思维，谂住占中啦，就系、是、推晒中间，等佢觉得唔方便咪唔行咯。点知佢咧推慢慢推开， 你俾啲嘢佢行嘅时候做啊，推翻埋佢咯， 系咪佢咪哦？点解咁多凳嘅咁啊？ 唔系，其实对我嚟讲呢个就还好嘅。 我觉得佢系焦虑，系啊系啊， 低骚扰性咯。 不过以你哋即系嗰个环境咧，好似你哋嘅同事都系好怕呢啲嘢嘅。咁我就觉得可能对你嚟讲系一个高骚扰嘅一个行为。 哇，好你唔觉得好烦咩？行行去， 我成日行，如果我真系揿笔，我想打柒佢啦。 揿笔又嘈系咪啊？ 系啊，同埋我戴住 headphone 都唔理佢咯。可能 喂，唔系啊，戴住 headphone 你觉得佢后面人样嚟样？你知唔知嗰阵时咧？ 鬼影咁系咪？ 我哋直情，我哋有一同事直情咧，想话装块镜喺后面睇下佢行到去边啊。 后镜咁装埋镜，佢望望望啲咩咧又？ 咁我谂起 Netflix 嗰套戏嘅， 因为我哋想知佢系咪我哋后面，佢有阵时会停咗喺我哋后面睇住我哋做嘢噶。 你哋会唔会太 focus 喺佢度啊？ 我哋痛就，所以后期我哋都有精神病 咯。不过我都好怕，即就算同人讲系特登想睇我做紧咩啊， 可能唔系特登睇嘅， 系焦虑症行咧，我都好怕，尤其是。我有试过你嗰只系可能大家 at 一个 area 做嘅，格格特佢揿翻喺你后边行。 系啊， 但我依家个位或者我一个 corner 位嚟嘅。 O K， 冇死位。 咁即系如果你要去到我睇到我个 mon 嘅话咧，你一定要兜到去我个嗰套行嘅头， 系 入嚟我哋后嗰行嘅后边先睇到我哋。 好明显嘅， 成层嘅 corner， 系啊，我系最 corner 嗰个位。咁你咁样行，特登兜嘅时候，我就即刻防备，你想睇咩啫？ 系 你想做咩啫？ 我突然间谂起都系呢个人 啊，起讲咯， 佢咧直情咧系咧企咗下面睇住我哋个 mon 啦，但系佢咧就唔，我哋唔系做紧佢嘅嘢噶， 佢放空噶系嘛？ 佢放空嘅其实，但系我哋有阵时做紧一啲，譬如我有开紧一个 email 私人嘅嘢啦，我有同事曾经咁，佢咧直情咧打紧一个可能私人嘅 email， 跟住佢企咗下面睇啦，跟住咧佢直情咧即刻揿熄佢拧过去话咩事啊咁咯， 我有试过， 系啊， 但我并唔系先，可能我即系而家开诶就我网页版 WhatsApp 啊嘛， 系啊系， 即 系 我同人哋讲紧嘢，佢、 啊、 突然之间有个人嗱、啊，其实我通常我都留意到，因为我喺最 corner 最尾咧、啊，人哋如果要咁行过我，佢已经想兜嘅时候已经见到佢行紧通常，但系时候我真系同人哋讲紧 WhatsApp， 可能打啲工作嘅打，突然之间企我侧边嗰度做咩啊？ 系啦、 啊，咁咯我会，诶、欸，我想问你啲嘢。我你唔可以企我前面呢个 petition 呢度咁样问嘅， 佢可能谂住近啲同你讲。 佢我点啊讲啊屌咁， 唔系，跟住我哋有一次试过咧，话想整一张 wallpaper 啦，电脑啦，写住望咩望咁嘅，即系佢一嚟到咧，我哋就揿个 wallpaper 出嚟，将啲 window 收起晒，即系揿熄，将啲 好啦。 因为我哋有个同事咧，好熟悉嗰啲 window 嘅 shortcut 嘅， 就 问佢， 松火即系走晒嘛。 佢如一揿个掣，佢即刻所有缝缝一声，跟住就变翻做净系个桌面，跟住写住望咩望咁嘅。 有冇闪？跟住咧， 冇人够胆做嘅，其实讲啫，心谂 心谂啊， 系啊，即系情况望咩望咁咯，想，但我哋冇做，但系个心里边本来谂想做。 而家如果心情好啲，然之后有啲人咁下就做咩啊？想做咩啊？ 哦， 因为我位后边咧，可能有时摆住啲袋，即系啲纸袋啊，唔同 size 嘅纸袋啊，或者我后边系斟水嘅，有个水机嘅，咁就做咩啫你？咁咯，要袋 哦， 系啊系啊， 即系你即刻出声等佢。 系啊，我会嗌咧，做咩啊？咁咯， 系。不过我谂冇人中意企喺你，即系有人企喺后面。 除非我主动要求佢，即系喂，一齐睇下呢个表系咪咁样，即系嗰啲就冇嘢啦。 点？ 同埋你唔好话企喺后面啦，有阵时你隔篱位都冇特登装佢做咩啊？ 唔会 系咯。 但系唔系有啲人 通常，我通常一见到人哋开自己啲嘢，即刻只眼就撒开第二度，费事望。 你停喺度先，咁咯，跟住先至。 喂，我唔睇啊，咁样。 唔系，但系而家突然忽然谂起一样嘢咧，除咗电脑之后咧，有啲人咧，譬如你做有讲做嘢啦，即系唔系讲即系平时朋友嗰啲啦。咁你可能攞个电话出嚟睇啲嘢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有啲人咧好中意下意识咧，你攞个电话出嚟，佢会睇你个 mon 嘅。 哦，有啊， 有啲人唔知点解会咁噶，我成日心谂吓，即系我就系做嘢嘅时候，譬如可能做紧嘢，跟住啊有个 message 咁啊。可能有啲嘢想睇啦，睇自己嘅电话，跟住嗰条友就话睇紧咩啊咁样嗰啲咧。 所以我依家个 mon 系防偷窥。 系，所以身边我都防偷窥啦，因为我就觉得和嗰啲人系直情，譬如我摆个电话台面或者开紧会或者讲紧啲嘢咧，可能会弹啲嘢出嚟，嗰、那个人就系睇我个电话。 一齐睇 啊 嘛。 跟住我想咩事啊？ 我就睇啫，睇咩？ 其实我想问，点解你会装人哋个？电话 咁，但系有啲人就咁、有声咪望下，即系有啲嘢着咗我哋。 有啲人会俾人哋好似即系抢咗嗰个。 唔系，嗱，如果我系同朋友出街，咁如果佢个电话系不停着，咁我可能会猛望佢，但我唔会睄佢啲嘢嘅，因为佢令到我可能有一个强迫症，系有声我就去望， 系有光、 我会咁样样，但我唔会去嗱，我咧就系唔偷，即系佢弹乜出嚟，其实我睇唔捻到佢系啲咩嚟嘅，其实因为我 系 放空嘅，只不过我下意识就会望， 系啦。 但有种人咧，其实 佢真系偷睇嘅，有啲人 佢嗰种心态，哇有咩睇啊咁嗰啲，但系佢冇谂过人哋方唔方便俾你睇。 我有试过系咁咯，但系嗰个我老细 系咁， 就睇 佢 哋啫，睇咩睇唔落呢个，睇咸嘢啊屌，佢话咩声啲人睇下啦，要走开扑街。 同埋对我嚟讲啦，因为我咧。我翻到屋企咧，个电脑系我个电脑系所有人都睇到嘅，即系我屋企嘅任何一个角度都睇到噶。 即系佢系背向啲人咧。 系啦，咁然后咧，我打紧咩机，我阿爸望住我，然后我姑姐望住我，我阿妹望住我。 输咗，跟住。 咁所以我咧就啊，我都好即系，譬如如果你话有个人喺你后面行嚟行去嗰啲咧， 佢 系啦，我已经习以为常啦。 系有啲灵异事件冇嘢啦，佢 咁我以前个电脑都喺个厅度嘅， 即系俾人见到。 系啊，我妈都话喺度上网上咩网咁耐，跟住咩啊咁样我就 嗱，佢唔系佢哋问得好 detail 吓，你又玩呢只 game 啊吓？今日你唔同啲 friend 打机咩？咁样噶，我屋企嗰个程度、 打紧咩机啊？你咁夜啊？ 佢话哇呢只嘢咁样衰，佢会讲得好 detail， 烦 系，所以我觉得嗰啲人咧好中意。可能佢系习惯咗偷睇，唔系佢唔系偷睇嘅啫，佢会你开啲咩电脑啲咩，佢就哎有咩啊咁嗰啲，即系过嚟 或者 开 咗套戏之后，佢跟我一齐睇咯。 系啊，或者你个电话拎出嚟，佢又睇，哎咩嚟噶 咁。我唔卖嘢开套戏，即系我睇一睇佢又话想睇，咁咪自己担凳仔或者点样坐喺度睇，但系佢唔好问翻我之前咯，即系唔好呢个点咦呢个鬼佬唔系嗰个鬼佬。屌你老 味！我哋讲翻个病先系， 系啦系啦， 即系所以话呢有一种即系先系 有啲人有强迫症啦，系咪？ 强迫症，我觉得其实强迫症好多都有，即系佢睇下佢嗰个程度系会唔会去到多 影响别人， 劲到第二个人都哇搞咩？佢行咁多次嘅，或者佢哇搞咩？又系咁。 但系有阵时候咧，呢个工作上嘅强迫症咧，并唔系佢话行嚟行去啊， 系 即系 精神上 觉得你一定要跟佢嗰个方法， 系， 即系佢就 系 A B C D E 噶啦， 呢种系啦。 系，但其实可能你发现唔系 A C D E 都得，唔使 B 都得啦，可以啦。 咁睇下佢放唔放得 开。咁我就觉得唔系你一定 A B C D E 噶，你有冇做嗰 个 咩先 嘅 系咪？ 咁我就话唔系，因为 B 嗰个其实唔使嘅 ，OK 嘅，我同佢都即系讲咗噶啦，唔使一定要 B 咧。佢话唔系一 定 A B C D E 啊？ 咁好难拗噶，一系就冇俾佢知啦。 好烦。 系，即系冇俾佢知，我做咗个啦，完成咗啦呢件事。 即系，但系佢都会最后都同你讲翻，嗱系嘢咁同你好似教翻，唔系啊，听我讲啊，其实真系 A B C D E。 我觉得我唔系，我会如果善意都下，好啊，我下次会 A B C D E 咁样就洒咗佢啦，下次再算啦。 我就我冇嘅，我诶、哎、下次算啦，过捻咗啦。 系咪就啊？系啊系啊，下次下次。 唔可以咁噶嘛，过咗啦。 系系系，我咪系咁，系啊系啊系啊。 我谂我好容易同佢 继续拗落去啊！ 系啦，我好容易。 我唔系我唔想同佢拗啦。 但系咧，我而家会选择系 撒鸠气啊，算啦。 系啦，我系唔理嘅。但系我系好容易陷入咗唔小心同人哋对峙嗰个情况，系啦系啦， 就会喺度 battle 啦。 系啦，好容易 battle， 所以我太直接啦个人，所以 街冇定啊。 系啊系啊。 即突然间就指住你，跟住 我好想大家睇下 YY 有个动作， 跟住就整个头嘅喺地下。 系啦，突然间会好想同佢 battle 啦，啲火嚟。 好啦，牛有笑声伴随住， 满载温馨系咪先？ 一百集，一百条问题大 雾集。咪住先，虽然未到一百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又点样 A 翻你哋呢？嗱，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一百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低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一百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拣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好啦，又翻嚟啦。 系头先讲到咩病啊？精神病。 咁我头先 强迫啊，焦虑啊。 头先嗰个系阿牛嘅笑声病， 自我飞欧。 系佢有个飞打自己，拉低系。 咁我系。 咁头先好似讲咗呢个强迫症同埋焦虑系咪啊？ 同埋第二个症候 系咯， 系即系 唔系焦虑系强迫症咧？ Okay. 我洗手嗰条友。 O K O K， 咁咪行嚟行去咯。 同埋急人啲嘢咯，中意 急嘢症， 急嘢 系啊， 急嘢。 我觉得嗰个系八卦症咯， 八卦症。咁我哋三个都有。 好，咁我收翻。 DNA 有八字， 系佢中意偷窥人哋 嘅。哦，都系，我中意睇人啲嘢。 唔知有啲咩可以形容咧？可能有听众会教翻我哋嘅，上我都系咁噶。 症叫咩咧？ 偷睇症。 八。 呢个字，我哋唔好再喺度兜纠缠，因为我哋有纠缠症。 系啊，新嘅病。 系啦，唔系嗱，而家呢个情况系一个病，就系、是、拖延紧而家。 系拖，唔系抌波定 唔 系抌 波钟 ？O K O K， 好齐，我唔系抌波钟。 系点咧？ 你哋 拖延症大把人都有啦， 系啊 ，Y Y 已经系啦， 起身系嘛？ 哇，拖到啊， 起身 丝啊， 系咪拖出去斩？ 佢唔系净系起身，我觉得。 O、okay、 K， 我觉得系啫， 唔系净系起身，佢生活上好多嘢都拖，例如盏灯坏咗，迟啲先买啊。扯先啦，扯先啦。 唔系呢啲其实唔系一个病态嘅， 我觉得好病态，想打死佢。 唔系，系你心急啫，你咁。 但 系 因为有嘢坏咗，你咪整佢咯，咪做乜啫？ 但系会觉得系唔想搞住，因为有啲更应该话系呢一个呢、這个次序嘅问题，即系觉得呢个我而家最先。 我知道你系香港人，翻咗工先啦。 唔系香港人最中意翻工，唔系即系佢会，我会觉得 我打机先啦。 嗰样嘢唔系急切到唔系会死噶嘛，即系我真等得唔着唔会死噶。 但系呢个都唔系拖延症，我讲嘅拖延症咧就系叫极都唔起身，唔系话半个钟，唔系一个钟。可能系 哎呀，嗰日又唔系好急，做乜咁快起身？ 可能系六个钟，我讲嗰个系， 嗰就严重啲，一个应该系昏睡症啦，系咪瞌睡症？瞌睡症， 即系我曾经咧试过咧，即系譬如我阿妹，我系怀疑佢系有拖延症 状，系 严重严重嘅拖延症，系 首先起身系好大嘅问题啦， 系我都好大问题噶。 嗱，你嗰个真系小儿科， 对比起人哋啊嘛，一楼系走开啦。 如果佢要十二点翻工咧，咁我阿爷就九点半开始叫佢， 你阿爷个闹钟嚟， 即系翻工由屋企翻去几远，其实即系预 嗱，而佢从来都唔系搭巴士翻工嘅，我认为。 但系好远， 都唔系搭地铁翻。 即系我即系住嗰个同工作地方，如果正常嘅话系 唔好理唔好理距离， 不论任何地方都一样。结果 除非佢翻工喺楼下， 而无论任何天气系咪？ 冇错啦， 全程头一位。 好彩呢个世界上有 Uber 啦，系啦， 系啊。即是他是不是都搭 Uber 的啦，无论几近几远都好。 他前一晚就会跟我家人说阿爺你九点半一定要叫醒我啊。 因为我四点返工啊。 不 是欧洲时间。 冇错啦。咁然后呢我譬如我叫你一阵抌咗啲垃圾啊。他说好啦我食埋支烟之后抌啊。 但是冇抌过。 第二朝仲喺度啲垃圾。 咁、啊、他是忘记咗啫嘛。 不是他说我食埋支烟会去㗎啦。 但他就唔抌。 系啦， 咁佢逃避整啫， 佢逃避兼拖延咯， 即系不停 拖。 嗱， 我有试过一次，喂，你嚟我 studio， 咁我哋一齐去做啲咩啦？好啦，咁然后佢就话啊，我到咗观塘噶啦，六点钟嘅时候，喂，点解七点钟都未到嘅咧？ 系佢行紧嚟， 系咯，行咗一个钟咯。 咁佢点讲 啊？踩死蚁咁行，佢就会讲，佢就会讲好多嘅大话嚟。话哎我头先喺度唔知做咩或者我点啊点啊。 咁即其实佢六点几时根本就未到啦系嘛。 可能其实屋企咯。即佢话嚟到啦。 佢到床度。我而家系地铁。 係啦即或者家地铁头先又停咗啊跟住我又买嘢迟咗啊咁嗰啲。 係啊即佢嗰个拖延症好严重。 我个 friend 有呢个症状。 佢好鍾意用一啲藉口去包装佢嘅拖即其实佢迟到。 其实佢逃避问题嘅。即嗱唔系只系佢一个系咁我发现有一啲人都系咁嘅。佢哋好鍾意。拖到最后一刻都或者佢好唔重视你佢先出现囉。即係佢会搵好多藉口去。 或者我唔得闲啊或者点啊或者整嚟整去都未得囉。又话本来又约咗你今日嘅跟住啊都係唔得啦。跟住又话呢又路咁样。 咁你就唔会想约佢啦嘛。 好烦啊我觉得。 係啊即係如果哇我系嗰啲一定要几点做咩嘅人我就应该接受唔到啦。系啊，即系如果佢约咗你，就大镬啦！ 咁扑街，爆炸， 系啊，宇宙大爆炸， 系啊，地球裂开啦，地心系喷嘢出嚟。 即系如果你阿妹咁嘅话，可能一开始根本同佢唔会做朋友咯。 系啊， 好难。 但系佢去街会唔会好啲咧？即系唔系翻工？ 如果佢放假好啲嘅，但系佢个起身都系两三点。 不过可能佢咁嘅，如果佢唔系做嘢，佢就特登约人哋晏啲咯。 唔系或者 唔会迟到咯。 嗱，我又怀疑喺有一啲人咧，佢成日都唔愿意做一样嘢，或者佢唔好 enjoy 嗰样嘢，所以佢咪唔想做咯。 哦， 即系佢咪 拖佢咯。其实本身佢唔中意，譬如例如佢唔中意翻工，所以特登就会拖嚟拖去。 中意翻工噶， 唔系即系或者佢唔中意嗰份工。 香港人 先，边个中意翻工？ 即系佢唔中意嗰份工咯，可能。 哦，即 系咁咯。 咁佢系咪如果中意嗰份工，佢就少啲迟到先？ 应该系嘅。 有边份工啊？中意有你啦。 咁搵翻份中意嘅工。 好冇啊！全香港都混有。 你哋有冇啲朋友系都有类似咁嘅拖延症啊？嗱，即系 Y Y 呢个真系唔算拖延症嘅， 我系轻度拖延症啦。如果你对比你嗰个重症嘅话， 即系对比你头先嗰个入 十， 你嗰个都入 I C U 咯，我嗰个排街症啫，都系因为饮两啖啤水就冇事嘅。 仲要发烧嗰只啊， 分流站嗰度坐啊， 等个钟嗰啲啊， 嗌到几多啊？而家先嗌紧九点钟登记嗰啲啊， 我都系翻屋企食饭先啊。 我都有拖延症，我成日。出去快一点因 为。我觉得是你们世人一贯的作风都是太急了。我只是觉得。 你是不是要讲个例子 放慢脚步。 我讲个娃娃的例子。 是什么 娃娃的例子我跟他讲咦我们可以约在车站一起搭这架十点半的车。咁他就说十点半啊好啊好啊好啊十点半的车好啊。跟着我就这样不如如果十点半的车不如我们约。九点九可能喺嗰个商场食啲嘢，跟住咪上十点半嘅车咯咁样。咁我就我唔食嘢啦，咁瞓耐啲嘢，我可能十咁上一时间落嚟啦。你食嘢你食嘢先啦，咁样就好咯，食嘢先咯。跟住我落去啦，好啦，咁我食嘢啦，咁我已经同佢讲咯，咦你起身未啊？咁佢得噶啦，咁啊起咗啦，咁啊唔理佢啦。好啦，跟住我咧就争埋席啦，可能喺个车站我等佢啦。跟住我咦仲未嚟喎，咁我见到个车站当然就会显示话车哦架车系1035就会到㗎啦，咁样嗰时已经系1030㗎喎，我就喂1035到喎你喺边啊，跟住吓1035咩，哎我而家我先瞓返啊，哎我而家落嚟啊，我话快啲佢得啦点会上唔到啊嗰啲呢。跟住到1034啦，喂三四啦，即系佢嚟啦，仲一分钟啫，嗰啲车站虽然到啲车站有阵时嗰啲系假噶啦，但我好觉得嗰个冇假到啦嗰日，喂三四啦，佢吓我而家我而家咁我而家我而家落街啦，我已经落街， 五四三二一 p 砰， 就系好完美咁样。佢喺我身边出现嘅时候，嗰架车就烧， 都喺你身边出现。 跟住我就话：点解会咁嘅咧？明明我九点九已经喺度，点解都系上唔到呢架车？ 所以我都系唔好搭呢架车。 系啦，然后佢就话：嘿，咁你等我去买块包先，买块包食先。 诶，仲有啲时间。唔系，我调翻转仲有啲时间。 哇，你觉得点啊？ 佢好好噶啦，佢复紧你 message。 我如果系冇咗影 啊 嘛。 系啊，如果系我屋企人，佢就话：诶，你自己去住先啦，我一阵先再嚟。跟住三个钟之后问佢喺边。 喺屋企。 佢话：诶，我而家搭的士噶啦，咁咯。 即系都系扮迟到， 系啦， 扮冇迟到， 系啦，真正嘅拖延症。 不过有啲人拖延症系喺某啲，例如。我都唔可以讲减肥拖延症嘅系嘛？有啲人咧， 迟啲先啦，我 啊， 迟啲先啦。 算拖延症咧，就系咁讲话减啊， 系啊，但 系 食嘢 减 嘅，唔系嗰个 食极都系咁。 诶，呢排我咧减嘅，谂住咁咯。 跟住话诶，唔系，不如或者过咗圣诞先啦，圣诞太多人约啦。 然后提供一啲方法俾佢就，方法唔啱我噶。 你系咪讲紧嗰啲就系得个口号？ 唔系有两种啊，有啲人都系咁噶，即系有啲就讲啦，有啲人咧就系。即系会话，不如过咗边日先啦，或者过咗下个星期先啦， 礼拜一先啦， 系 下个月一号先啦。 嗰啲系咪拖延症先？系唔系咧？你觉得 都系噶喎？ 算唔算啊？ 算唔算咧？ 交压，我想讲嗰啲系交压，根本 都系逃避咯， 系啊， 逃避。 冇个决心真系做咯，可唔可以咁？我冇个心去实行咯，斋加斋讲。 唔系唔系，娃娃几时去做运动啊？ 有啊，听日早嘛，你哋话 好天啲先啦，跟住落雨，哎呀，跟住不如嚟完 M 先啦，咁啊，系啊，哎呀，我最我 呢排 呢排都系早眼瞓啊，琴晚有嘢下星期啊，好唔好？下星期， 我今日瞓得好差，真系摸头， 呢啲系间歇性嘅拖延症系嘛？ 唔系，有时候我觉得嗰样嘢，我承认 有 嘅。我个感觉系，如果嗰样嘢未辣到去，好似要着火咁，我咪 直头咪一样咯。即系我嗰盏灯会坏咗，吓你等下爆炸先啦。 系佢仲喐，佢闪翻啦， 佢 喐翻啦， 令到成个跳晒 fuse 先啦。 唔紧要，我仲有盏灯啊，喺度开盏灯咪得咯，系咪？睇唔睇到 O 唔 OK 啊？你得，好啦，咁得啦，咁得。 Y Y 有一个，我都唔知系咪拖延症。佢成日自己讲，我咧迟啲咧就会整呢度噶啦，我迟啲咧就会咁噶。 唔系 Y Y， 因为佢咧秉承佢好似睇波鞋一样嘅心理， 唔睇住嘅。 系啦，佢唔整住，但佢谂定先嘅。 系啊，我将会咁嘅。 系啦， 例如我话，我将会 I will 系啊， 点点点点点 冇时间噶嘛 ，I heart will go on， 唔系 I have to，I should 啊嘛，系咪 ？Future tense， go and on。 佢成，但佢自己讲出嚟嘅。 系啊， 我咧之后咧 谂住， 嗱你以后唔好将自己嘅嗰个 OS 讲出嚟， 系啊，你唔好将个 plan 讲出嚟， 即系好似台剧咁个心，望住嗰度， 我知道啦， 有啲 OS 系啦，冇错， 明天就出这个吧。 我突然谂起嗰阵时嗰个咩啊， 蔷薇之恋啊， 即系佢望住，佢做戏即系望住一个点，跟住有人会帮佢配噶， 佢做乜衰啊？即系又喊咩啦？屌， 可能你冇差太远， 系 就系呢啲病啊。仲有头先有咩病啊？ 焦虑咯， 你头先个拖延症 系啊，拖延症、 焦虑症咧，我以。之前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就是话说呢我去澳洲做嘢的时候呢，咁一起做嘢呢有一个即是同事啦，咁佢其实佢是大年纪啲啦 ,Auntie。咁呢佢有一个焦虑症好严重，就是每一次佢收铺，我同佢一起收铺呢佢都会锁门嘅。即是个铺呢有个锁有对门呢，是因为入面呢是有钱嘅。咁佢就会将嗰啲即係铺头入 面 铺头上面有啲钱袋呢就摆嗰个类似雪柜嘅物体度。 佢要挞佢睇有冇锁到㗎嘛。 你有冇见过有啲人呢，譬如啦佢已经呢条拉链已经拉咗啦，佢仲要再拉一次嘅。你明唔明 全手臂咁样。 係呀。 声呀好短㗎。 即係佢明明呢你见住佢，其实大家都望住嗰个锁就嗱，佢唔系话大家好似分心咁或者叫你做喎，佢自己本人做㗎。呢个锁头的动作是他本人做，而通常亦都有一个同事咧系监督呢件事嘅，即系而家好似六合彩咁咧，有个箱系啦，就呢个同事有两位监护人睇住呢个锁住嘅。咁当时当然啦，你呢样嘢系每日都发生嘅时候咧，你有时会放空噶嘛，即系譬如我咧陪住佢嘅， 我做咗咩？咁啊， 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习惯，就系你有一啲系每日行常做咧，你会觉得究竟今日有冇做过呢？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你每一日 攞锁匙咁啦， 系啦，每一日咧，你应该出门口系要锁门嘅。但系咧，因为咧，你觉得呢样嘢日日都要做，其实你就唔会 focus 噶嘛。跟住突然间有一日，你会问你：喂，你有冇锁到门啊？应该有啩。你会唔会被人哋咁样讲一讲，然之后动摇？ 即系好似你有冇熄冷气，但系你每日都开冷气，你 唔 会啊？ 你 会 唔 会质 疑自己噶？ 冇。 即系死啦，唔知有冇闩翻个柜添嗰啲咧？ 好少。 嗱， 我质疑人咯，你有冇锁门啊？ 你系嗰个人系啦，但我想话呢个 Auntie 呢个同事咧，佢好严重，就是、开头我都唔觉嘅。咁啊，自从咧我同佢一齐要收最尾嘅时候咧，咁我唔开头梗系会睇住佢锁啦，即系会啊睇下，咁佢锁啦，锁完之后就好啦，大家一齐熄晒灯走咯，一齐走噶吓。好啦，行行行搭 lift 去到唔知道我谂离开嗰个工作嘅地方都可能一条街咧，即系我同佢可能要分开就搭车啦。佢突然间问我，我头先有冇锁好对门啊？跟住我第一次当然梗理直气壮，我真系望住佢。 有锁咗啦， 我话有锁咗啦，咁样啦。跟住啊，好啦好啦，咁好啦。跟住我就以为呢件事完咗啦。 点知佢开你发现佢经常开头 我以 为 咁样问下啫，系啦。点知佢开始咧，原来佢每日都会咁问。而有阵时你真系学你话斋，日日都系咁嘅时候，可能有阵时我唔系真系望住佢，可能我做紧第二啲嘢噶嘛。 你行开行开。 咁佢咧就以为我望住佢啦，佢就每一日都好似 check。我话其实开头有阵时我以为佢想 check 我。你有冇睇住我做头先？佢突然间会话：头先我系咪锁咗对门？跟住你开始死啦，慢咗一秒。 咁呢一个咧系我有个 friend 佢揸车，佢话头先有冇锁车门？ 系啦， 跟住我喂屌我点会睇住你大佬嘅车又唔系我嘅？ 可能你啱啱佢锁嗰时候你望下个电话， 行 开 咗行出啲先啦咁咯。 或者你行落咗车行远少少， 咁佢就会行去揿下屌锁啦。 系啦， 但呢个情况我试过闩车门， 啊、 我试过嘅、 啊啊。死啦，我冇锁到咧。 但系问题系咧，佢个问题系好严重嘅。 嗰、 那个 auntie 好严重，跟住好啦。 那个 auntie 嘅严重程度系我哋已经翻咗屋企， 甚至食完饭啊， 我哋放埋学，翻埋屋企啦。 放学嘅即系食饭啦。 再问你，我有冇锁门？ 系佢 WhatsApp 我就话，你今日有冇睇到我锁门？ 呢、 這个 可以拍一个恐怖故事。 唔系啊。 然后咧，最嗱，除咗有冇锁到嗰度锁咧，佢会问我哋有冇熄咗个炉头。 系啊， 个炉头因为佢有煤气噶嘛，即系佢有啲。 咁呢个似我以前有个同学，佢阿妈咧每次出门口前咧， 系啊， 佢成日攞本簿出嚟剔啊。系啊， 即系个 checklist 咁 系 咪 啊？即系电掣熄咗，窗闩咗，门锁咗， 咁佢就按睇翻个 list 啦。突然间，炉 头剔咗， 系 跟住可能呢度个掣闩咗，可以走得。 咁佢会唔会谂起就攞翻个 list 出嚟？我有闩嘅。 咁佢冇，仲有个同学话我妈好烦，佢次次都要咁。 但系咧，如果佢系呢一种人咧，佢应该会质疑埋自己个 list 系咪？ 系啦， 即系唔系真系睇， 佢就会觉得，哎，到底我剔咗嘅时候系咪真系剔咗咧？系咪琴日嘅咧？ 正唔正？ 嗱，如果系冇当时佢净系话我妈烦嘅，佢会剔。 其 实 咧，我都有谂过咧，当时因为后期佢真系好严重，严重到头先有人而话佢会打电话，唔系或者唔系佢会喺 WhatsApp 度问我哋头先。 咁佢会自己翻翻铺头睇啊？ 我佢试过夜晚九点几谂起瞓之前谂起呢件事，佢。 瞓唔到啊！ 搭车翻去铺头，夜妈妈都 睇啊！咁呢 个系强 迫定焦虑啊？ 两样都有，两 样都有。哦， 嗱，因为有阵时咧，即系澳洲咧，即系天黑好快咧，同埋大家收工咧好快，八点 九 点 已经闩晒啲门， 九点好似我哋呢度十二点咁噶。跟住我，佢仲要一条友咁样翻去嗰个铺头度睇啊！嗱，话听佢系点嘅？佢行去嗰个铺头，摸下嗰个锁，锁咗啦，搭车翻去。跟住我吓，你夜妈妈九点几十点一个人走翻去嗰度个铺头，即系睇嗰个锁头有冇锁嚟，因为佢系咁啦，我觉得好危险嘅。因为咧，首先我觉得佢长期咁系一个精神压力啦。但系如果你唔俾佢翻去咧， 佢 瞓唔到，成晚都瞓唔到。佢试过好啦，跟住咧，我有一次咧就咁，后期我用一个手法就系咧，开始我都有病，点样咧？佢问我啊嘛，诶，你有冇睇我锁唔锁到门啊？咁我一老年都搭锁咗。因为咧， 即系冇睇佢锁咗。 其实 Sam 好虚，因为冇睇到嗰一刻，可能有学你话斋玩喺个电话，我耷耷低咗个头打喊路咁嗰啲。跟住我老年都话锁咗，但有一次咧，我质疑自己都，我开始好似佢咁。 然后佢就放学再去睇下个锁头锁咗，哇，传染啊！ 跟住有一次我答完佢之后咧，我心虚啊，我觉得其实我冇睇到。 我搭车翻去睇睇。 跟住佢连夜夜都有病，我同你一齐翻去 会传染。 唔系因为我哋当时租嗰度好近嘅， 其实我哋好近嘅， 近 到佢。 但 系 都错嗰件事， 唔系啊，因为咧我如果搭佢有所以。佢真系冇 赖嘢咧，就 冇所谓。然后嗰度有个即系全间铺头嘅钱袋喺嗰度咧，真系俾人挞咗噶， 咪传染咗俾你咯。 咁到时 呢一个概念就灌咗个脑，都系一样啫嘛。佢都系咁谂噶。 我心咧有啲惊惊地，系因为佢就如果嗱，如果真系有咩事，然之后佢就话哇，我问过你，你又话我有锁嘅，哎呀，我真系冇。跟住佢就会系咁怪自己噶， 冇错，佢好自责噶，佢任何嘢都系自责。 佢差唔多揾刀出嚟插自己咁滞噶， 系啦。 啊、 我都笑咗，真噶， 即系我唔想佢嘅精神病加剧嘅，所以我就唯有帮佢做一样嘢，然之后搞到我都开始有啲精神病咯。后期 系啦，所以嗱，当嗰个阿田问完佢之后咧，佢就会问我有冇锁到， 觉得我你嗰天应该去睇下。 跟住杨怡有时话，佢话：，唉，你唔好搞到你都有精神，但我都死都冇睇啊！ 你 得 唔得去睇下？系啊，算我同你睇啦。 跟住， 因为我揸车嘛，佢就可以好 快 落去嘛。 系啦，跟住我就，不过后屘我都唯有确保佢咧， 就望住佢。 系啊，真系望住。 有嘅，你每日帮我影一张相咯。 唔得，你点知呢张相系咪琴日嗰 咩时间噶嘛？嗱，影嘅 send 俾你，影咗系有啦，走。 唔系，咁跟住我成日都安抚佢嘅，我话你唔使成日谂有冇锁噶，你信自己啦。你真有锁，你每日都要做。 佢就 系 唔信自己啊嘛， 我都唔知讲咩好。 我 觉 得呢个有啲似一个同事，佢唔系呢啲锁唔锁问题，佢系好觉得咧嗰件事要佢自己做咧先得啊， 即系叫咗你做都唔得， 即系佢就算俾其他人做啊都唔得，佢一定要自己做。 咁佢呢种真系放唔低， 系啊，佢系完全放唔低啊。佢冤魂不散 咁。其实我觉得呢种人咧，即系头先都 Auntie 咁样，即系冇锁门，我觉得好佢好大压力， 即系成日谂住咯。即系就我同意就系咧，就算嗰件事其他人识做，可能咁想叫佢做啦，你唔好做啦，好啦好啦，佢都系放唔低， 之后佢都系想睇翻， 都系翻嚟睇住人哋做咗啦。 但明明佢就系唔得闲翻嚟嘅， 佢就都系先安乐咯。 即系话我听个锁头锁咗，佢都系翻去睇。 嗱呢啲咁嘅就系佢嘅锁头咯， 系啊， 即系佢嘅锁头咯，佢就可以睇翻锁头。佢一定要佢自己做， 系 你觉得人哋 你哋有冇遇 过 咁 样 嘅情况咯？觉得一定要自己做 啊？我有嘅，但系未去到话，即系譬如我交低咗俾一啲人做，咁我咪交低咗，然之后我咪最多嗱，你话即系再高度啲，即系可能会问佢啊，你个 detail 做成点或者点点点咯，但未去到话真系要。哎，我睇一次先嗰啲咁，即系未去到咁嘅。 我反而系 我会睇，即系我会知道佢讲咗话系就 OK 啦咁咯。 我做嘢嗰啲我交低咗，如果嗰个人做完，我就问翻佢整咗得啦，咁样整咗啦，就我唔理佢噶啦。咁但系反而人哋就诶、哎、死啦，我真系整漏咗，我唔整翻佢咯。我发现我呢个一定要啊，算啦，我自己搞，你真系唔好谂搞咧，喺屋企嗰啲嘢洗衫。 OK， 即系你个锁就喺个洗手 头。 OK， 你个锁锁 头喺洗衣房。 OK OK， 因为我试过咧，我负责洗衫嘅，我试过洗完之后咧，可能我晾完啦，咁我屋企人就收啲衫，咁但收完之后咧，佢啲衣架嗰啲嘢咧就乱七八糟咗， 个锁头喺嗰度， 做乜眼嘅嘢咁噶？或者吓、啊、今日都冇太阳，点解你唔吹多日咧？即系点解咁快晾咧？咁、我已经叫系算啦，地完全唔使整。我会晾，我会收噶啦，你哋唔使搞，除非落雨啊咩先帮我收。 真系好，即系会咁样。 但系佢个锁头咧，好喺嗰个衫度好难解救， 好难解，即系妖咁胶。 就算锁咗，佢都系要打翻过嚟睇，系啊。 系啦，即系我有试过咧，系譬如我冇，可能我就有试过系我可能嚟 M 啊或者咩，洗唔到衫，我可能抌咗衫去洗啦，然后我就你帮我晾啦咁样。咁我好扑街咧，可能佢晾完之后我走去睇，点解勾呢度噶？咁 样 勾啊！ 嗱，呢个情况之后你就唔可以睇，你要记住提自己唔好睇佢落成点。 因为而家情况就系、是、算我自己落。 佢唔会唔好睇嘅，佢会照睇嘅。佢、 okay. 控制唔到佢想睇嘅欲望噶，即系佢好 想 睇，又唔可以睇，唔可以睇、oh, 又好想睇，佢唔得。我都要睇， 然之后拆 慢自己佢就 唔得。 因为当你屋企有个拖延症嘅人咧，你系唔会强，即系唔会执着呢啲嘢嘅。因为你做乜都好啦，佢都唔会听你讲。所以你如果执着嘅话，好辛苦。 冇，我就叫佢唔使做，都系我搞，你唔使整噶啦，全部都系我。 都几好啊，你嘅洗衫房几好啊，同你住都唔错啊。 唔系我咯，佢个锁头就会解翻开个锁，再锁一次啊，搞掂啦。 OK OK， 佢唔系 Auntie， 唔系咁啊， 佢 佢唔系望下锁咗就算，佢系行埋去再开翻个锁，再锁多次。你明唔明我意思？ 再影埋相， 系 情愿咁样。唉，系啊，我而家再勾过，再勾过，真系就系咁。 不过我觉得好诶，佢嗰种即系头先我讲锁头咧，佢真系好，佢都未，即系可能阿牛呢种系强迫症，但系佢嗰种咧，我觉得开始后期，我觉得佢。真系有啲病，佢会因为呢样嘢而令佢焦虑到 食唔到啊，食唔到嘢， 食饭都可能哎呀唔得，我快啲食啦，食唔得 佢 啦。 我有发现呢个 Aunty 系咁嘅，你同佢食嘢咧，佢系好开心同你一齐食嘢，但系如果佢自己食嘢嘅时候咧， 佢求其食就算咯， 佢觉得食咩都冇乜味， 是但啦。 咁其实咧，我就真系认为佢可能需要睇医生嘅。其实如果佢长期落去，好在后来 佢 唔使做啦。 佢个底应该系孤独， 系或者佢有啲。其实佢内心系有啲可能即系抑压住嘅嘢咯，抑压得太耐啊！即系我讲，可能唔系呢样锁头嘅事，呢个锁头即系其中一样， 其中一个特征， 可能系以前某一啲事令佢抑压咗情绪，以致到佢做呢啲嘢咁 咯。好容易自责咯， 系好自责嘅。自责嗰种，你有冇遇过啲人咧？都系好自责，哎，唔好意思，系我错，唔好意思。即系佢， 但其实唔关 佢 事噶， 都会话自己唔啱先噶。 哦。有 然之后有时候话唔系你啊， 但 系 有 阵时讲讲 下咧，我会燥嘅。加上呢啲人通常成日胆拖就经常，哎对唔住，乜都对唔住啦。我试过有一次个同事系咁成日讲对唔住咧，讲到之后咧闹佢话，你讲到对唔住要早晨咁冇用噶啦，算啦。 同埋有一种人咧，嗱你讲对唔住啦，唔好意思都系啦，不停咧每一句喺前面都唔好意思。 哎 sorry 啊 sorry 啊， 系啊，好在我就唔好意思，你唔好再讲唔好意思，唔该。 不过佢就话，哎有礼貌。 系啊， 跟住我有次佢咁，咁你唔使讲，俾翻钱你，俾五蚊你。 我觉得嗰啲人咧，即系惯咗一个口头禅。 并唔系你唔系坚疏就冇疏啦。 佢可能觉得礼多人不怪。 我都有口头禅嘅，都系 sorry 嘅，不过系人哋撞亲我讲 sorry， 我都觉得自己有 真 系 有 啲奇怪。 我同你讲，我之前有杨怡一齐行， 嗱，净系行 街 俾人撞到啫， 佢经常性俾人撞到嘅，即系可能。有阵时可能系佢可能真系揈到人啦，有阵时其实系啲人即系撞嚟撞去，即系去街旺角嗰啲，跟住佢每一次都话佢都，哎，唔好意思，我话佢撞你啊，即系我忍唔住佢撞你啊，咁咯， 但 系 惯咗第一下， 我忍唔住咯，系啊， 唔系呢嗱呢个我俾人撞， 呢个系你嘅锁头， 系唔我唔会系锁头，呢个系习惯啫，因为我其实冇。我的锁头应该是工作上多啲嘅、 哦。你的锁头系 系啦， 更上心头 系啦， 你的锁头 冇错。 所以我觉得即系 我有一日咧，发现自己点解咧，即系个锁头系唔应该锁咧，就系咁嘅。有一次，譬如我发现做嘢嘅时候，哦，你要开始分配一啲嘢俾人嚟做， 系 你系唔可以控制人哋做嘢噶， 系。 所以你系当一日，即系我发现哦，原来要咁嘅时候咧，我就。放低咗噶啦， 个锁头 系啦，放低咗个锁头噶啦，我就会咧觉得应该系俾佢做嘅， 由得佢锁啦， 系啦，咁佢做得唔好，佢会 系 佢会俾人 系啊，即系自然 佢知道噶 啦， 咁 冇错。所以嗰一日我发现咁样之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我 咁就好啲啦个心 系啦，我以前系咩都好想做好佢嘅时候咧，当你同一班人一齐做嗰啲嘢嘅时候咧，想做好嗰啲嘢嘅时候，就发现啊，其实咧不如顺其自然。嗰件事系会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可能会完成咯。 我会觉得咁咪佢交低咗俾佢，咪试下佢做。 系啊，因为咁样你要信任人哋咧，人哋先会信任你，先会有一个更加好嘅发展。 同埋自己唔使咁好似乜都系你要做晒。 系啊，你嘅压力都会减轻咯。 同埋我有呢个会咧，系即系譬如我交低咗俾佢，咁佢整完之后，佢就发现有啲嘢错翻转头咧，我就会嗱，我就同佢讲嗱，咁你知道下次你做多几样嘢啦。 或者佢会知噶啦，我谂就 系我咁，我谂嗱，咁你知道点解会咁啦？因为你冇咗呢 pat， 原来你唔记得咗咯。咁 系 系， 咪有阵时咧，我如果要同人哋夹一啲嘢，做一啲嘢咧，要可能系我做过，跟住俾佢做一点咧，即系我会避免自己长气嘅。 系啊系啊， 因为我都系有呢个长气症嘅， 冇错，我都有长气症嘅。 即系我会喺度系咁讲到好 detail 或者好咩咩，跟住后屘我觉得，唉，好似好烦。 我惊人哋觉得，喂，你好烦，你唔好讲啦，识噶啦，你收声啦。 咁所以我咧就后屘就会咁谂嘅，我将我基本嘅嘢讲俾佢听算啦。太 detail 咧，如果佢唔识，佢会问 detail 噶嘛，佢问我噶嘛。 即系成日教人咧，我讲招式算啦，心法你自己谂。 系啊，即系佢如果唔真系好唔了解，佢再问你啊 detail 嗰度系点啊？ 同埋因为我会觉得我唔想控。 制你去做嘢，我想你自己去做嘢，自己去发挥咯。 但系有啲系啊，但系我见到有啲人就系咧，佢一定要，哎呀，点啊，你打俾佢啊，你做咗未啊？系咧，关顾翻嗰人嘅时候就有佢啦。 系啊，因为我惊被关顾嗰人系好反感，而佢其实根本都唔想听你讲。 系 啊，仲衰系 咁样整咗咯，我一定要跟佢个方法 咁。咁有时我都会了解下嗰人个性格咯。有一啲人咧，原来佢咧真系好唔主动嘅，我就会主动问佢咯。有啲人原来我自己识咗个佢正得未？ 不过有啲人咧系可能要高度嘅指示嘅，即系一请洗手，二请抹手咁啊，系啊。 又讲明咧，你要 A B C D E。 系啊，有啲人系真系唔知噶，即系可能你就系讲概括咁样样。 咪蠢嗰啲嘛？ 有五个 step 咁，跟住你讲埋第一个系点，第二系啦。咁佢系需要呢一种嘅指引，即系你。陪住佢，拖住佢先 睇得出噶啦，呢啲 系咁我就唯有用嗰种啦。但我觉得就唔想令到人哋觉得你好烦啊，得啦，锁咗啦，我头 唔紧要啦。而家我个锁头喺我自己手啦，我自己做 啦。你个锁头， 我自己整。 你要唔要锁完之后仲要摸下个锁？锁咗啦咁啊， 都冇。 即系仲要拎起再睇下，再摆翻低嗰啲。 咪住换下 锁头，锁头系洗衫同晾衫晾得咯。 再拎起件衫拍，系嘅，晾 咗咪得咯。 我嘅目标系希望自己冇锁头嘅。 我直情想唔要锁头， 系我想打烂个锁咯。而家个心入边 嘅 谂 法， 咁我睇下边个可以继承我洗衣房嘅衣钵，我就唔使睇住啲衫。 好啦，冇啊，直至到永远。阿门， 阿门， 拜拜， 拜拜， 拜锁头。 Hello, yo, what's up?